永生神就是灵。 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阻拦，我们愿今天的敬拜合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请牧师。 This remains standing before our God. 请打到黄页第三页 Please turn to page 2. 我要每个小朋友们拿着你们崇拜的手册，拿着崇拜的手册，我们现在要读神的话。 We'd like every one of you holding the worship bulletin, and we are going to proclaim and read together the word of God. 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宣读神的话。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m the Lord your God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一二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婢女、流离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所亲自默示的话语，是无误无谬神圣的话语。会众听众，我们的敬拜不单只借着宣读神的话，宣读神的律法，宣读神的实践，我们紧接下来也要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来到成为我们敬拜重要的环节。 We are now coming for the prayer for confession of sin as a part of our worship. 我们盼望借着宣读神的话，神的话亲自向我们说话，亲自光照，亲自谴责，亲自刺透，亲自引导光照我们内心深处，使我们看见那个圣洁，得知我们在他面前的亏欠与罪行。我们这时刻要在神面前做悔罪的祷告，请打到活页第四页。每个小朋友们，请你们继续翻开活页，我们这时是敬拜神的时候。 Children and teenagers, please continue open up your booklet and turn to me to page 4.你是否愿意诚心诚意在神面前悔罪？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请会众同心的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开恩并怜悯我们。 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我要每一个在神面前，尤其是小朋友们，一起来念，一二念。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更因着那些我们所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我们的神，也没有爱你如己。我们痛心懊悔， 谦卑认罪，恳求神因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乐意的遵循你的旨意，喜乐的听从你的话，好以使与蒙召的人相称，把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恳求祷告，阿们。 这时刻，请每个在神面前，我们要做回转的祷告。如果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刚才说一起的会众，在神面前一个身体一个肢体来到做认罪，我们这时刻在神面前跟着回转祷告。I want every one of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ssion of sin and pray to God that ask God to forgive us.Besides looking inward, we are now coming to the presence of God to look outward. 除了向内看我们自己，省察我们的罪，这时刻我们基督徒仍然要抬头仰望神，因为我们的赦罪之恩是从他而来。所以因此基督徒不应当常常只是有省察，这个是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仰望基督，因为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来得胜。我们就仰望那创始成终的基督。这时刻达到活页第五页，我们要一起来在神面前接受神的赦罪的确据。 We have to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 That is our hope and that is our faith. 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 请会众回应，请大家同心坚定的心来诵读以赛亚书55:7. Please read together with a firm heart. Isaiah 55:7. 一二念。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 接下来接受了神的赦罪，我们就要继续跟从主。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帮助并坚固我们。 这时刻我们再一次的同心在神面前宣读路加福音9:23. Please read together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9:23. 一二念。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这时刻一起宣读最后一段。一二念。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为我们成就了赎罪大功，我们被宽恕了，我们领受了永生的应许，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阿们。我请小朋友跟青少年，我们一起以英语来念，一二念。Christ Jesus has died for our sins. He made a full atonement for us. 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we have the promise of eternal lif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We are new creations in Christ. Amen. 这是坚定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我们这时刻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同心合意，合而为一，以一个肢体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跟牧师心连心，在神面前做悔罪跟赦罪确切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谦卑悔罪，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遍满全地。我们瞻仰你的圣洁和你的荣美，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圣洁。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在这一周的生活里面，我们诚心诚意悔我们的罪，我们的恶行常常在你的面前，我们无法隐藏。我们承认我们是在罪孽中所生的，在我们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从脚掌到头顶，我们内心方方面面任意妄为，我们没有在你面前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唯独得罪了你。当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圣洁和你的公义时候，主啊，我们知道当你责备我们的时候，显明你自己 的公义，显明你的清正。所以这时刻我们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跟怜悯，我们仰望你，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孽，求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独生的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常常记得是你把我们从罪孽里面提拔出来，救赎了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何等人，全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单只愿意领受你的赦罪，我们也更加要恳求圣灵的大能常常来让我们谨慎自守，让我们天天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无限的恩惠与恩典，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给我们力量和帮助，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成为顺服的儿女，不要让我们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那种放纵自己的私欲和体贴我们的肉体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在我们软弱在你面前，但是我们知道靠着主，我们何时软弱，我们就要在何时上靠着主刚强起来，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有余。主啊，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上，在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中，都能够表彰见证你的荣耀，你的荣美。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能够敬虔度日，使我们把我们的肢体献上，把我们身体每一个人献上，当着义的器具，不会成为罪的奴仆。主啊，求你圣灵的大能叫我们常常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所赐下的话语，你的应许，我们愿意站在你话语上来，就求你成就我们所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我们也愿你自己每一天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过成圣的生活，我们满心感谢你信实慈爱公义圣洁良善宽容， 愿一切的颂赞归于坐在宝座上的圣父、圣子、圣灵，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会众起立，我们以感恩的心在神面前来到，一起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唱荣耀颂 ，Glory be to the Father。我们唱中文一遍，我们唱英语一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双手，抬头仰望神。我们一起来到颂赞上帝，请侍听。请找到活页第六页 ，Please turn me to page six。我们这时刻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代求，我们宁可路过一堂在神面前的代求，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献上三个请求，第一个是向上 ，The first petition is written in upwards。A prayer of thanksgiving, 感恩之祷。接着我们会为着向外的，我们要做哀哭之祷 ，A prayer of lamentations。我们为着城市的教会，偏离神纯正道理的教会，我们向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第三，我们为着教会的实体，我们单单为着一项，我们为着第一。Prayer of supplication, 代求之祷，我们在神面前同心祈求。刚刚过的神改革中神学讲座的，为着每一个学员，包括我自己，恳求圣灵继续动善工，借着神的道，使我们有真正得救的信心，并且过得救信心的生活。这三项我们在神面前祈求，他是听祷告的主，所以我们应当在神面前不住地向他祈求。不住地向他仰望，不断地发出我们的赞美，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牧祷在崇拜是很重要，我以后有机会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个时刻，请你们跟牧师心连心。我们在神面前是以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发呈现我们的祷告，而不是个人的主义。我们是一体在神面前献上我们同心的祷告。Please join with m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ith one heart, to present our petitions before our God.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小谕众先知多次多方向你列祖们说话，你也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了他承受万有，借着他创造宇宙万物。因为你自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皆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光辉，你是神本体的真相，你曾借着你的大能跟主权托着万有。主啊，我们在你的当中，我们充充满满的领受你的恩典跟真理。主啊，你父独生儿子的荣光借着你经纶所显现的，我们看见，我们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主啊，我们因此也因着一人信，因信而得生，我们本一信，以至一信，我们在你面前是在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跟赞美。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感谢你。主，这时刻我们恳求慈悲的主，求你亲自的纪念唤醒这些沉睡的教会，他们在你面前开始偏离你纯正的教导，或者是已经远离你纯正圣经教导的教会，我们向你呼求，恳求圣灵你亲自的动善工，唤醒他们，使他们能够看见真理，归向真神，不要偏离你的道。求你圣灵引导光照谴责，使他们能够明白真道，归向真神。主啊，让他们能够心里面常常也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不要倾向你漠视圣经所讲的，耳朵发痒拒绝你的道真道。求你可怜纪念这些沉睡的教会。主，这时刻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刚刚过去的回归圣经改革中神学讲座献上感谢，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成就了你自己要成就的心意。我们相信你借着你的道理向每一个学员，也向你自己的仆人说话。主，借着这个道，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我们愿你圣灵继续的动善工，借着你的圣道能够使人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是真理的灵。求你使每一个学员，包括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有能够过一个真正得救信心的生活，使我们每一天都知道我们信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你是我们唯一信心的对象，使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什么。求圣灵保守我们的理性，看顾我们的情感，让真理走在我们前头，约束我们，主导着我们的理性跟情感，以致我们的意志活出来的时候是要荣耀见证你的圣灵。求你纪念凡参加过每一个神学讲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是从小孩到最年长的，求你亲自的顾念。人的声音停止，但是神的话继续动工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亲自继续引导向你说话。我们把这三个请求我们献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你面前，感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真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把这我们的在你面前的请求呈现在你圣宝座前。愿你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旨意，你亲自的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把一切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这时刻我们来到学习神的话，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来到一场神圣的风暴第31讲。 We are now coming to a divine storm section 31。 我们今天要看第十节。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九，然后第十，我们再从这两节我们理出了一些重要的圣经原则。今天我们单单焦点是放在第十节，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跟大家分享，求神帮助我们。这时刻我们打到圣经，请翻开圣经约拿书第一章，我们只是单单念第九跟第十节，第九和第十节。 我念一次中文，一次英语，请弟兄姐妹回应阿们。然后我再念第十节中文英文，请弟兄姐妹回应阿们。我们起立 ，Please arise。如果身体许可，请你起立。约拿书第一章第九和第十节，以下是神无误无谬神圣话语的宣读，请翻开圣经。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And he said to them, "I'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请会众回应。九节第十，他们就大大惊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afraid and said to him,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the ma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d told them. 请会众回应。这时刻，请大家在神面前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Children, I want you to pray to yourself,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 May the word of God speak to me.亲爱的圣灵，你是真理的灵，我们需要你，求你给我们受教谦卑的心，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愿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不要越过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每一个人说话，向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青少年人说话，让我们专心在你面前等候你把天上的玛纳赐给我们，喂养我们，喂饱我们，使我们借着你话语我们得以饱足，帮助我们，使我们灵里枯干的求你扶持，灵性软弱的求你坚固，乃是借着你的话语来到复兴我们的生命。这段时间把每一个人所讲所听的恭敬仰望，求你与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会众请坐。两个主日前，5月21号跟大家谈有关第九跟第十节，我们上次提到神三倍的祝福，神三倍的祝福。好，当时跟在最后一次跟你们提到，我这里要要稍微纠正，我当时可提到一节经文是不幸的恶心，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时候我是讲希伯来书第二章，我这里讲错，其实是第3章12节，我当时可是讲到第二章，所以我自己这里犯了一个错误，跟大家道歉。我是其实不是第二章，是第三章十二节，所以我要纠正一下。好，谢谢大家的耐心。好，这时刻我们来到第十节。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次跟你们谈到神三倍的祝福，神三倍的祝福。第一倍的祝福是我是希伯来人，第二倍的祝福我敬畏耶和华，就是我敬拜耶和华。第三个祝福就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个是第三部分的第三倍的祝福。好，在第九节，你看第九节隐藏着这个三倍神的祝福，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神已经三倍的祝福这个仆人以色列的先知约拿。 好的，我们来到第十节，当时可以跟你们提到有关水手们大大的惧怕，已经稍微提到第十节。那今天我们焦点就放在第十节，而第十节的这个主题是神的祝福与神的管教，神的祝福与神的管教 ，the blessing of God and the discipline of God, the blessing of God and the discipline of God。之前那个 slide， 好，小朋友们把它记下来。The blessing and the discipline of God， 这个是第十节里面我们要看的这个标题。好，这个第十节里面的焦点，我们有个焦点，今天我们单单要谈到下一个 slide， 我们今天要谈到这方面，这个是我们的 focus， 这是我们的焦点。The blessings of God before the discipline of God in the storm。在这场的风暴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祝福在管教之先，神的祝福在管教之先，这是第十节里面我们要看的焦点，神的祝福在管教之先。 The blessing of God before the disciplines of God in the storm。好，这里牧师特别的把比较多的 slide 放进当中，是要帮助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比较容易跟到我要分享的事情，因为他们目前处在这种的阶段，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慢慢适应如何来到听到。所以大家如果比较能够掌握的话，那就你们稍微有点耐心，因为主要是要帮助这些小朋友跟青少年们。好，这是焦点 ，the blessing of God before the discipline of God in the storm。好了，我们看信息大纲。这个之前已经提过了，我是希伯来人，这个是神的三倍祝福。提到地位，提到敬畏耶和华，提到创造沧海旱地，所以一个提到地位，一个提到身份，一个提到对象。第一提到地位，第二提到身份，越南的身份、越南的地位跟越南敬拜的对象。这个在两三个主日节已经跟你们分享过，好，这个是上次跟你们提的。好，接下去，好，来我们今天看信息大纲。第一，两个责备 ，two rebukes， 还有一个解决方案 ，one solution。two rebukes and one 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两个责备。一个解决方案，这是整个今天跟你们大家分享的信息的大纲。所以有两个责备，有一个解决方案。好，这两个责备就是这两个。第一个 ，a clear and concise rebuke， 简洁明了的责备或是指责。第二个的责备是 a stern and solemn rebuke， 严厉而严肃的指责和责备。A clear and concise rebuke, and second, a stern and a solemn rebuke. 这两个责备。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我们先看这一句话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句话是从水手们在一种惧怕、大大惧怕的情况，来到向约拿提说这句话，发问他这句话：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就是一个单数，不是你们。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分去两个部分 ，two parts。在这句话，第一是 What is this 什么事？第二是 That you have done 你做的。第一是什么事？第二是你做的。从这里你知道神是借着水手们清清楚楚的指出越南，清清楚楚一清二楚指出越南的罪行。所以从这里看这两部分 ，What is this？ 其实那个 this， 就是这呢，这什么是这什么呢？就是指向。你看第十节，他这里说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For the men knew he,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d told them. 所以那个 this, 这个是什么？什么就是指向作者写的下面那句话，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理解，为什么我刚才给你的标题是 A clear and concise view, 简洁明了的指责，因为这个很清楚指向这个什么，这个 this 是指向约拿悖逆神的罪行，悖逆神的罪行。好，来我们看下一个。你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这种情况当中是一个外邦人责备神的仆人约拿，而不是神的仆人约拿责备外邦人。所以呢，翻去前面之前的三，好，在这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约拿本身是被外邦人责备。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约拿没有办法继续推迟。所以从这里我们先来看，来请你们翻开圣经，你们看圣经经文，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刚才我跟提说，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如果你们有修订版的圣经，有和合本修订版，我鼓励大家，如果可以买和合本修订版，因为它已经被修订过了。因为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字是没有被翻译出来的，和合本没有出现。就是呢，你们注意，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紧接下来应该有一个字叫做因为或是原来。因为在这原文里面有一个希伯来字叫做 he, 就是 because,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这是第一个因为。还有一个因为他告诉他们，这个也翻译出来，但是在和合本没有被翻译出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这句话其实有两个因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第一个。所以修订版翻译成原来也是对的。所以你看英文的圣经 ，Children look at your Bible, look at verse 10. For the man, for is because 的意思 ，for the man。然后你看下面句话 ，because he has told them 那个 because。所以英语圣经翻译出来两个 for， 一个 for， 一个 because， 就是因为。所以这里作者很清楚的交代。这个 this 这个什么，就是指向约拿。这里说他躲避耶和华，回到去之前第三节、第二节，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悖逆神，他不要去到尼尼微城宣讲神的福音，宣讲神的信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借着水手们来的责备约拿的时候，是一个很清楚。很简洁明了的责备。所以我们要思考，当神借着外邦人来责备基督徒的时候，那个责备不是模糊不清的，是清清楚楚的指示我们的罪。所以很清楚的把约拿的罪恶指出来。什么罪？约拿犯了什么罪？悖逆耶和华的罪。 The exact sins of JonahWrite down, children, is his disobedience. 他悖逆神的罪。What is concise and clear review? That is his disobedience. He disobedient Yahweh. He disobeyed God. That is exact sin that is committed. 所以当作者这么解释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这告诉我们，约拿没有办法再推迟。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没有办法再把这个事情推迟给别人，因为作者已经很清楚表明约拿的罪行，所以这个责备是很清楚的，而且是简洁明了。This is a clear and concise rebuke. Jonah has no excuse. He has no way to say no. He has no way to shift the blame to other people because he himself has committed this sin.他得罪了神，约拿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这些水手，所以约拿应该在时刻要去在神面前 悔罪，也要跟所有的水手们道歉，包括船长。好，这里我所提的就是这个简洁明了的责备。为什么？因为从经文很清楚看见有两个原因，这个两个原因都是指向约拿悖逆神的罪，指很清楚这个什么就是他悖逆神的罪行。好，来我们看第二个，之前的，好 ，a stern and solemn rebuke。除了这个是一个简洁明了的责备，这个也是一个严厉、严肃的指责。Besides, this is a clear and concise rebuke. This is also a stern and solemn rebuke.为什么这样发生？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个是信靠神的人，一个不信靠神的人。水手们跟船长不是信靠神的人，他们是站在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来到指责耶和华的仆人，那就是约拿。所以为什么这么严厉？当神借着外邦人责备基督徒，那种责备是很严厉，也是很严肃的。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这种事情。他其实一般，比如说神的仆人来责备自己神的儿女，那种责备还没有那么如此严厉。我待会给你们把一些经文提出来。当神借着外邦人来责备神的儿女，这种的责备不是一般普通的责备。这种责备是很清楚，而且是很严厉、很严肃的责备，所以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因为约拿第二个 point， 约拿的罪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这时刻，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说，为什么神这次在第十节这么样的严厉来对待约拿？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你们请翻开圣经。神第一次来到追击约拿，来对付这个人，他借着这个风暴，从第四节开始，一章第四节，神借着风暴来到追击约拿，要对付他的罪，把约拿困在整个风暴里面。然后第二次，神借着水手们向约拿说话，那个是第六节，你看第六节。好，请你们一起念第六节来，你们打开圣经念第六节。一二念，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怎么还在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明，或者神明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那个已经开始在责备约拿，他在沉睡。第六节，然后看第八节，他们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做什么行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国的人？是属哪一族？属哪一族的人？这个是第二次，然后接下来第三次了。那些人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一般普通的责备，这个是很严厉、很严肃责备。因为已经定了的罪，还是不愿意来到承认，他不愿意悔改。所以神这时候没有办法，神一定要对付他。所以到第十节的时候，彰显出约拿的罪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到了顶点。It revealed the seriousness of Jonah's sin。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神会不断的来到责备，但是到一个的顶点，神没有办法，你们好，我们还是不愿意听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做事情。因为他是公正公义的，不单只是怜悯有慈爱，他也是圣洁的上帝。好，第三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God revealed the sin of Jonah。这个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借着风暴，第二次借着第六节告诉他，第三次借着第八节来告诉他，现在来到第十节，已经第四次了，约拿还是不愿意听。不愿意听从，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回转。好，第四个，你知道神怎么责备他？神借着一句话 这句话是用一个疑问句的这个口语来到跟约拿说话。This is a rhetorical question， 疑问句。疑问句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我上次跟你们分享过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那我要告诉你们，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要告诉你们，有五次圣经出现过这样的一句话，有五次圣经曾经出现过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你们知道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哪一本书？ 创世纪。 创世纪是谁？好，请翻开创世纪。现在 ，Children turn with me to 第三。Genesis chapter 3 第三章，在整个旧约里面，这一句话你做的是什么事？总共出现五次，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第三章第十三节，不是对亚当，是对夏娃。好，请看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念。Children, please open your Bible. Open your Bible,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13.I'm going to observe you. When you open on the Bible and bring your Bible and read together. Chapter 3, verse 13, 第二念。耶和华对耶和华神对你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人说：“那神引诱我，我就吃了。”那个是第一次。为什么神要对你问句？因为是你人夏娃所做的，不是普通的罪。如果神借着这句话，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是神借这个外邦人告诉我们，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许牧师，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从一个外邦人口中来向我说话的话呢？一般这种的罪行都是非常背逆上帝的事情。所以当时刻夏娃犯了什么罪？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吩咐。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一模一样的一种疑问句，这第一次。后来有没有人知道第二次出现在哪里？请翻开创世纪十二章，亚伯兰。请翻开创世纪十二章。Children turn with me to Genesis chapter 12. Write down chapter 12 verse 18.Chapter 12, verse 18. I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arise. 拿着你的圣经，让你们一起念。Please arise.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 18. Are you ready? All right, we are going to read verse 18 in ESV. If you have no ESV,Okay, you can read softly. Right, one, two, go. So, Pharaoh called Abraham and said, What is this you have done to me? Why did you not tell me that she was your wife? 啊，你们念了一二念。And said,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to me? Why did you not tell me that she was your wife? Please be seated.如果了解姑且那个事情的背景，你们知道应该亚伯兰做了什么事情。同样的一句话，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这个是谁说的？法老，法老责备谁？亚伯兰，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外邦人责备神的儿女亚伯兰，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就不该看经文，你们可以写下来。创世纪也是创世纪二十六章，十跟十一节，也是同样一句话，但是这更严重。这个不是说你向我做什么，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所以呢，这个罪是牵涉到超过一个人。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to us? To us, 我们。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所以这种的情况当中，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罪已经是很严重了。 神一定要做事，神不能不做事。所以为什么圣经约拿书第一章第十节使这些水手们大大的惧怕？他们为什么大大的惧怕？因为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呢，水手们魂不附身。为什么你领受神三倍的祝福？你有这么一位的上帝，创造沧海和地之天上的神，你以前是敬拜耶和华，你是希伯来人，你竟敢可以违背这位天上的神？哇，你胆子好大，你胆子好大，真大。请问约拿的见证在哪里？约拿也没有办法在外邦人面前有见证。如果神借着外邦人来责备基督徒，责备我，责备徐牧师，我已经失去了见证，我没有办法在外邦人面前站立起来。是说连神一样借着外邦人来责备基督徒他的罪行，你做的是什么事？所以我们来看结论，给你们一个小结。The conclusion of these two rebukes， 这两次的责备，一个是简洁明了的责备，一个是严厉严肃的责备。我们理出几个要点。第一，约拿罪已经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他悖逆式的罪已经到了一个顶点。第二，约拿罪没有办法再隐藏 ，Jonah's sins can no longer be hidden， and it show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n of Jonah。第三 ，God was dealing with Jonah's sin， 神第一次见到风暴，接下来神要对付这个约拿，所以你看十一节，我们下次会看十一节，十一节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是越来越。高涨 ，is a mighty tempest now， 已经是很严重了，所以神要对付他。然后第四，神其实要求约拿，你要去认罪，你也要是向别人道歉。但是我们在经文目前没有看见。然后最后，神要约拿付上他罪的代价。Jonah must pay for his sins。Jonah was demanding a confession, but he did not do it. God was dealing with the sin of Jonah. Jonah's sins can no longer be hidden, and it showe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n of Jonah. 有神的责备是好的， Amen. 我们宁可有神的责备，我们都不愿意上帝向我们静默。如果上帝不向我们说任何一句话，很可能我们已经被上帝任凭。我们宁可上帝责备我们，当我们犯错，我们宁可上帝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要常常敏觉上帝的责备，不要当着耳边风，不要上帝透过外邦人责备我们当着没有为事情。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包括我自己，被外邦人责备我们的罪，很清楚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只有一条路走。所以我们看，除了两个责备，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神做事的原则，神的祝福都是在管教之先。阿们。你看见吗？神会管教我们，但是神先给我们经历他的祝福，一模一样。在第九节，神给约拿经历他的三倍祝福，他还是不听，神才来管教。管教还是出于神神圣的爱，阿们。如果没有神圣的爱，我们不是被管教，我们是被审判。当我们被审判，我们就完了。好，神，我们要了解这本圣经神做事的原则，神做事的方针，神怎么样透过这个责备，其实神要借着这个责备来管教约拿。好，我们先来一个圣经的例子，其实这里有三个例子，我们不谈三个例子，如果你们要，你们可以记录下来。 这就有，其实有很多种这个圣经例子，我给你们提一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神借着一个先知来到责备以利，以利的家受到灾祸，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从27节一直到36节，这提到预言以利家遭到灾祸。然后第二次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15章，当耶和华神弃绝扫罗作王，神也是用这个同样原则来到这边。好，我们只是开开看一个个案就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来。 Children, please turn with me to 2 Samuel chapter 12. 有圣经请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下12章，请翻开圣经来，撒母耳记下12章，我会用中文的，然后我要这些青少年们跟所有的这些小朋友们，你们把那个人称代名词 personal pronoun 把它圈起来，把它圈起来，我会强调你们把它圈起来，你就看见神怎么做事。撒母耳记下12章 2 Samuel12章，我们看7到12节，6节，这里有6节，第7到第12节。所以我要小朋友们，你们先拿你的笔来，把这个 personal pronoun I, you and your 把它圈起来， I, you and your 很清楚的， I, you, your 把它圈起来，当我念的时候你们把它圈起来，你们看一下你的圣经。好，这个是你看见神的祝福在管教之前很清楚的，在撒母耳记下12章，神面对大卫，第7节，你们注意，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把那个你圈起来， you are the man, children, circle the word you。 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好，现在开始，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我就是神，我高你，你就是大卫，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这里和合本圣经还有一个我没被翻译出来，他直接说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其实之前有一个代名词就是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The first one, I anointed you, I and you, 然后 I deliver you, I deliver you, 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救你脱离扫罗王的手，这是第7节。第8节来，我将你的主人的家业赐给你，我耶和华神给你主人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加倍，早就加倍赐给你。第9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他是指向神。你大卫借着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第10节，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11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12，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好，为什么神这时刻要做这种事情？你有看到神的祝福吗？你看到神赐福给大卫王吗？神说，我告你为王，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产业赐给你。 我兴起你家中，现在我要遭受到祸患，我要攻击你。你做这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你藐视我，你为什么如此行？现在我要对付你。神在管教之间，神必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这个是整本圣经神的原则，神不随便来到管教跟审判，因为这个要显明神的管教跟审判是公正公义的。所以神要告诉你，提醒你，提醒我，我做了什么，我怎么祝福你，现在你做了什么。这整个整本圣经原则。所以我说神的祝福都是在管教之前，我们要赶紧学到这里。我们想看下面怎么解决，下再看另外一个，我们怎么解决。神的祝福是要给我们什么？ What is God blessing? 神的祝福是要使我们谦卑， To humiliate us。 神的祝福要使我们卑微下来，因为一切的美善和各种的恩赐，各种各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天上而来，从天上而来，从神那里来，在中光之父那里降下给我们的。所以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要使我们骄傲，不是要使我们越来越骄傲。神的祝福在一个人的生命是要使他更谦卑，更卑微，这是神的祝福。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何等人，全是什么？我的功劳吗？我的力量吗？我的才能吗？我的本领吗？不是，是神的恩典。我今天成为何等人，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想一下，弟兄姐妹，神的祝福临到我是要让我谦卑。 Children, God through your parents bless you to provide your needs, to provide food on the table,to get you to school, to get you to church. All these are blessings from God, you to your parents. So this, all these are blessings is to humiliate you, 使你谦卑，知道是你父母，但是最终是神借着父母把祝福给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使我们谦卑，这是第一点。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使我们成为这个感恩的人。To make us thankful to Him, 神的祝福领到我们是要让我们懂得感谢他。所以很简单的，每一天我们需要三餐，每一次领受食物要感谢神，因为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献上我们的感恩，这个不是理所当然，是神所赐的。所以常常学习，有谦卑的心就会有感恩的心。如果有谦卑的心，没有感恩心，那种谦卑是假的。有谦卑心就有感恩心，回应神的祝福。有谦卑的心，有感恩心，神告诉我们，我祝福你，不要忘记我。 To forget him not, 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这个忘记是我们故意的，不要去想到这个是来自神，我们想到是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本领，我自己的厉害，你看我所有才能能够赚挣起这么多钱。 No,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是神的恩典。 Amen, 一切的全备的恩赐跟一切全备的美善全部来自神本身，一切的恩赐，一切的美善都是来自神。所以不要忘记上帝。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圣餐的目的是让我们纪念他。为什么要纪念他？好叫我们不会忘记神。所以这个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不要忘记神。我盼望兄弟姐妹可以学一个功课。 And children, I want you to learn this lesson. 当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还没有休息之前，还没有上床睡觉之前，数算一下我今天领受了神什么样的祝福，那就会使我们去感谢，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神的祝福在我们生命。每一天去纪念，每一天去想象神今天给我什么祝福，我要去想，我要去感谢，我要去回想神的恩典。好，我们不要轻看这个 to forget him， 我们不要说轻看这个勿忘这个神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一个人当忘记神，怎么知道他会开始忘记神？他很容易堕入这种没有盼望的生活。当一个人常常忘记神，不想到神的时候呢，他就会凭自己，他对他的人生，他的盼望就是他自己，他对他人生的盼望不是记在于那个天上的神。所以当我失去了这个盼望，因为我自己开始忘记上帝。当我失去了这个盼望，你知道人一生里面活在最痛苦当中，是我当我绝望的时候，我活着没有盼望，那个是很痛苦很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个盼望跟信心是很重要，一个人有盼望，他就会继续信靠神，一个继续信靠神，他会继续对神有盼望。所以这个信心跟盼望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很记得，我们要常常记牢记在心里面，当我开始经历一种绝望的时候，就要想起我应该是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对人生我是靠己，当我一忘记神我就靠己了，当我一忘记神我就靠己了，我一靠己我就慢慢的失去对神的盼望，一失去对神的盼望，我也慢慢的对我的信心开始减弱。因为信忘就一个什么爱。所以第四第五点我就要提，当神的祝福领导我们，我们就要敬畏跟尊重神。当神的祝福领导我们，我们就会激发我们爱神的心，爱人的心。神的祝福领导我们是这样一个，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来到和思念神，谦卑感恩，不要忘记，存着敬畏尊重爱神爱人，这些事情领导我们，我们慢慢就会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看下一个，来下一个 slide， 这个我们要看到神的管教是什么目的？神的管教三个 R， children， three R's，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ree R's。第一个 to return， 第二 to repent， 第三 to renew， 三个 R。God discipline name for three， aim for three R， to return， to repent， and to renew。Go back tell your parents， what is the purpose of God discipline？To make me to return to him, so that I can repent before him, and God can renew my soul and my spirit. Amen. 神让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回头回转，然后我们可以悔改，然后神要更新我们，这个是神要管教我们的原因。神管教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警告我们，劝诫我们，不单只是我们本身，也对我们身边人成为一个的提醒。哦，我看到牧师被神洗，被神管教，哦，我自己要小心了。以我看见的这种情况，所以彼此之间有个提醒。这个是神管教的目的。神借着管教某某人，让身边的人得到一个警告。好，神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远离罪恶，没有其他原因。让我们远离罪 ，to depart from sin。神管教的目的是我们得益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很清楚，希伯来书十二章提到很清楚的。而最后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根本不会尝到这种滋味，除非我们越来越靠近神，就是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阿门。 阿门。 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尝到圣洁？有机会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使我们尝到神圣的圣洁。To share His holiness, a sinner has no way to come to the Holy God. 所以神管教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恶，什么叫过圣洁的生活，要在他圣洁上有份。而这几种，这五样神的管教，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回去可以把这经文过一遍，《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Hebrew Chapter 12 Verses 7 to 11》，7 to 11， 这很容易记，七十一 ，7 11，《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 所以三个啊，神的管教让我们要回头，神要我们悔改，神要更新我们。是我们会遭到外邦人的责备，当我们罪恶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神要对付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因此而灰心丧胆。想起今天我们学习圣经原则，因为神的管教是完全为了我们的益处，神的管教是要让我们回头回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神的管教让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神的管教让我们远离罪恶，神的管教最终是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我们有份。这对罪人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以尝到一点点神的圣洁。最后我呼吁，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曾经已经经历了神借着外邦人来责备我们，或许是一种非常严肃严厉的责备，请不要灰心丧胆，来到神的面前。神要领我们回头，要领我们回头。兄弟姐妹，我再分享一次，要领我们回头，我们必须要离开那个罪，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不能来，我们来没有离开，我们是悔也不改，还没有悔改，所以必须要离开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会一起众兄姐妹来领受神的圣餐，这个也是要喂养更新我们的灵性，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明白圣经，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来责备，因为神要领约拿悔改。我们会看，我们拭目以待，约拿在约拿书里面有没有真正悔改，我们会看下去。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自己亲自借着话语给我们正确的引导。神的祝福，神的管教，神的祝福在管教之先，神的管教还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要想念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 Let's arise。请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做回应的祷告，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做回应祷告。 Children, I would like you to pray to God, to respond to God what God has taught us, what God has shared with us through His servant, so that we can learn the biblical principle of God, God has put it in the Bible.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回应神，每一个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你的舍己的爱不离不弃在我们生命，我们也见证了你自己的牺牲的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唯一的救赎主，唯一的神，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我们愿意你借着你的道来到提醒，甚至来责备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能够得到益处，唯要救赎我们的灵魂，免得我们沉沦。恳求圣灵你自己亲自帮助在座的每一个人，从最小的到最大年纪的，求你亲自纪念你话语，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能够继续来到信靠你，跟从你。我们感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教会为我们预备这圣餐， 要同心来到遵行神的吩咐，也来纪念主。我稍微提醒，这个圣餐是崇拜的一部分，所以我请所有没有参与圣餐的，包括小朋友们跟青少年们，请你们仍然留在圣所。这个节崇拜还没结束，我不盼望看见青少年们跟小孩朋友们，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们跑到体育馆里面做我们自己要做事情。我们崇拜会还没结束，请小朋友们留在这个言会上，安静的观察观摩，我们一起来到看看我们怎么领圣餐，也为你们自己祷告，盼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够领受圣餐。好，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好，紧接下来要发出邀请，请注意听。对于那些仍然不愿意信靠神的人，还是故意任意妄为，还是愿意继续活在背逆神的生活当中，不愿意悔改，甚至也不愿意诚心悔改的人，没有活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圣餐的饼圣餐的杯会给你带来更重的刑罚。我全诚心的劝你今天不要领餐。对于真心悔罪悔改的兄弟姊妹，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而行，为了罪忧伤，诚心诚意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神面前悔罪，也愿意跟从基督，在正统的教会受洗过，重生得救，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神就把权柄赐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班的兄弟姊妹都邀请你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接下来，倘若我们当中有软弱的弟兄姊妹，软弱到什么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已经是远离了主，离开了主，也没有办法来到过生活。所谓我们说，不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我暂时劝你今天不要领餐，请你在崇拜结束后找牧师聊。因为如果不清楚圣餐的意义，这个圣餐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意思。我们在神面前不要以形公事，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愿意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常规，一切所做的要用心来做，借着行为表现出来我们的真诚。这时刻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三方面的，如果你是属于第二方面，我们就是请你借着同工方面的安排着，你们可以出来围一个圈，在神的圣餐桌前我们一起来到做悔罪祷告，而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请司琴跟司班员预备。

个饼，也不单单只是用嘴喝下这个葡萄汁。这里说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指向我们真真实实的在神面前领受，而不是单单只是凭空想象的领受，是真实的领受。这个身体这个血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排除这种 不对的想法，因为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是要得到我们灵性的喂养，使我们能够常常有力量来跟从主。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力量，包括我自己，来面对这罪恶的世界，我们只能够靠着主，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胜世界，因为这个主题胜的世界，我们要依靠他，所以我们需要灵里面得到力量。愿主纪念我们凡纪念他的人。专心仰望我手上拿着这个饼，依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如果这身体没有被破碎，我们就永永远远沉沦。如果这个身体没有为着你为着我来到献上他自己，我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要纪念，要感谢他。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耶稣祝谢了就掰开，主亲自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不是动物的身体，不是任何的一个身体，是主自己神圣儿子的身体，是舍了为了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能当如此行，神只是要我们纪念他，就是不要忘记他。因为我们真的是拿着饼的时候，在等待饼被发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来纪念这位主，求主帮助，请同工把饼分出去。请诗情继续的唱。 Ooh. 也没有谁还没拿到笔。还有没有谁还没有拿到笔？全部都有。这时刻我请周索尔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为着病来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会翻译。 Let us pray together. 我们一起祷告。 Eternal God, 永恒的神， we come to you remembering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Out of your great mercy and love. 出于你自己伟大无比的怜悯与慈爱。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you have planned for our redemption. 在创世以前，你已经预备了救赎的计划。 The salvation none of us can say I deserve it.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配得领受这个救恩。 When our forefathers sinned against you. 当我们的祖先始祖得罪了你过后。 When we ourselves sinned against you. 当我们得罪了你。你没有撇下我们在罪恶里面。 You did not leave us to our own destruction. 你没有让我们过自生自灭的生活。 You did not leave us to go our way to eternal hell. 你没有带我们去到地狱的永恒的刑罚里。 In your great mercy, you rescue us from the destruction. 你借着你慈悲的大爱，你救赎我们，拯救出，把我们拯救出来。 The perfect Son of God became a man so that he could die for us. 这位完美神圣的儿子成为人，为了这样做是为我们而死。 It was not a simple death. 不是一个简单的死亡。 But it was a very cruel death.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死亡。 It was a very humiliating death. 是一个侮辱的死亡。 On that cross, Lord Jesus, you bore our sin. 在那个十字架上，主耶稣，你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恶。 You made the payment that our sin demanded by the Holy God. 你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All of that because of your great love for each one of us standing here this morning. 这是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站在你面前领受你大爱的人。 This morning we are very blessed people. 今天早上我们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人。 We thank you that you remember your body broken for us.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你破碎了自己的身体。 We need to be reminded we are people who so easily forget. 我们常常要被提醒，因为我们是轻易忘记你的人。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love and mercy for us. 感谢你对我们的大爱跟怜悯。 Thank you, Lord Jesus, for breaking your body so that one day we will not be destroyed. 感谢你，耶稣基督，你的身体破碎，使我们有一天我们不会被毁灭。 As we partake this bread, we do so humbly and with a thankful heart. 当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带着谦卑，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 Thank you, our Savior and our God.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上帝。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同心领受主的饼。照着身体的教导。 红米一个杯。这时刻，圣经说，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一起享用纪念主的血。接着喝杯那个葡萄汁，我们重新纪念主。请同工们把杯分出去。 看到了那永生的希望，完完全全是因为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宝血立定了新约，从此我们借着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父神面前称义，你赐给了我们信心，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任何的功劳，唯独靠主耶稣基督自己。主啊，借着你的宝血，请你继续的让我们在今后的成圣的道路上 借着牧师今天讲道所分享的，我们回转， 是 我们悔改，我们更新自己的生命，摒弃我们自己的老我， 是 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结出果子。 阿门。 主要我们感谢你，也祈求圣灵按着你，借着按着你自己的心里，按时候让我们结果子， 是 不要浪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留下的宝血。我们感谢赞美主，盼望你继续的借着每个月主日的圣餐，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约中。 阿门。 我们不单每个月要纪念你，我们每一天要纪念你，每一天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我们这时刻一起同心来到领受主的杯，我们以感恩心领受。亲爱的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既深，我们的信心既深，我们的爱也是出于神。 是的， 让神自己常常把爱借着圣灵，借着圣道浇灌到我们心里。 阿们。 我们每一天彼此相爱，爱主爱人过生活。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唱，请诗班带领我们唱哈利路亚赞美上主。有没有办法？哈利路亚赞美上主， 清唱， 可以清唱吗？好，我们清唱，来，一二二唱， 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 先主啊，下面是我们宣告信仰宣告的时间，我请大家起立。我们看到翻到活页第七页， 一同宣告历史上的尼西亚信经。我信独一上帝一位，起。 我信 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 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无穷无尽。我信圣灵， 是生命的主， 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是得赦的独一洗礼。 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 阿们。感恩颂赞诗，坚固保障。 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施慈爱施怜悯给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赐给了我们救恩，你还在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一切的保守，保守我们一切，护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众儿女愿甘心把一切的颂赞归于三一真神。主啊，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感动你的众儿女，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地将我们所收入的十分之一纳入神你的粮仓当中，使你的教会有粮。主啊，也求你就亲自赐福林肯路教会这间教会，求你使用这间教会开拓你福音的疆土，使用牧师，使用传道人，使用各样的圣工，将你的福音传遍这个地区。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不配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祝福时间，有请牧师。 神的儿女借着信心，以因信谦卑地领受来自神的祝福，请我们仰望，抬头仰望，倘若可以，我们可以举手领受神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眼，赐你平安。 Amen.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Amen.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我们一起唱上一首，把荣耀归给神。 赞美真神。 弟兄姐妹们，我们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请大家打到我们活页的第九页。首先家事报告之前呢，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呢有很多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把支票现金奉献到这个我们教会门口235门口的奉献箱里面，写上你的名字啊，年底都会有，会拿到这个 tax receipt。 你还可以使用 email transfer 的方式，以及那个提前预售的方式如果大家对奉献的方式不了解的话，请大家可以联系每一个同工核心同工。好，第二是那个主日崇拜，我们现在已经好几周了，我在打印笔记页，如果你需要没有纸记笔记的话，你可以每周主日来崇拜的时候向这个师事来领取。林肯路教会将于6月5日晚上7点通过 Zoom 召开教会的信息发布会，账号跟密码都在这个单张上有显示。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请大家来参加。牧师也会在6月11号为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的弟兄姊妹们来祝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特别提醒一下，在下周主日6月11号下午3点半有核心同工会核心同工互相提醒一下。6月18号呢，牧师将为来教会的所有的父母亲来祝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受神祝福的一个机会接下来呢，6月18号崇拜结束以后，牧师会做近期教会的圣工的进展报告。下面一个事项呢是非常重要的事项， 啊，6月24号呢是我们教会17周年的庆典啊，为了感谢神对教会的看顾，神的荣耀啊，我们特别呢鼓励大家和团契呢可以自拍个2到4分钟的一个感谢神的一个分享视频啊，并上传到这个上传到链接。我看张安弟兄已经在这个 LINE 里面发了好多次这个链接啊，上传的截止时间为6月11号。啊，昨天我上那个链接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几个团契和个人上传。我在这里面特别呼吁一下，啊，大家积极的啊，不要害羞，这是一个 public day 啊，感谢神的一个机会，诉说神在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恩典，诉说神在你家庭中或者你在你团契中的一个恩典。啊，我们积极的上传，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呢，请联系张安弟兄。啊，同样的话，我们17周年的庆典呢，将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的节目。啊，凡愿参与者呢，可以在6月23号晚上6:50到8:00在235参加彩排。啊，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咨询牧师和核心同工。啊，最后一个家事报告的事项是，因为我们上周已经结束了改革中神学讲座和归圣经的神学讲座，但凡愿意参加，我们愿意参加这个开卷考试呢，请在25号主日崇拜结束后，也就本月很长的时间啊，给大家用很长的时间，牧师会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 briefing 啊，如何考试啊，怎么样考试，什么时候交试卷，一系列的这个报告。好，以上就是家事报告的时间，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聚会，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哪里，是否信主。好，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我们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大家也帮不帮我左右环顾一下。好，都是老朋友，准备吗？好，我中间呢，大家环顾一下。我右手边，好，大家都是老朋友，感谢主。好，我们下面是我们弟兄姊妹相互问安的时间，彼此向你的弟兄姊妹献上祝福，彼此问安。Thank you. just apply 1 year of paper. No, financial. Yeah. 好，请各位小朋友、青少年、teenager 到 各位小朋友，不要忘记父母给把他的申请卡挂到脖子上。好，来，我们今天请所有小朋友们把经文卡带上来。我们今天有新的经文。好，稍微安静来，我们稍微坐了一会，回到原位。我们崇拜还没结束啊，来坐原位。好，来拿经文，拿灯塔，欢迎大家。 就是我们有一些课，有一个老师跟他样子很像，叫我们念吧，我得跟他们一起，就是那课有时间才能把名字完整念上。 请把新的进门卡挂上。好，来，站到中间来 ，Come near me to the stage。好，一般我们先来念这个，请看礼物来。请看荧幕。好，我们念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我们念两遍来。好，一二念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ne more time。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好，来，你们看你们的今天拿到这个经文。好，我们今天经文是在诗篇28第七节。诗篇28第七节，来来，我要你们一起念，要一起念。还有谁没有拿到经文卡的？好，来，一起念，一二念。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In Him my heart trusts, and I am proud. My heart exalts with my new my song. I give thanks to Him. 来，我们再念一遍，跟我们念 Psalm 28 verse 7。一二念。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In Him my heart trusts, and I am proud.My heart exalts, and with my song, I give thanks to Him. Psalm 28, verse 7. 好，今天给你们看，你们看看荧幕来，会看中文，看中文，会看英语，看英语，已经把双眼放在荧幕上。今天第一部分来的经文，你们看荧幕来，不要看我，看着荧幕，我要解释。So that you know what I pray, going to pray for you.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那为什么诗篇第七节会有这个句话出来 ？Why？ 它有一个原因。你看第六节，因为他说这个神是听祷告的神。This is a song of praise. This is a song of praise. It's an act of adoration. Adoration.所以这首是一个赞美的诗歌，是一种崇拜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 because God has heard the voice of my pleas for mercy。第六节，因为神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所以为什么这句话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because 在第六节已经出现了。因为这个神听了我的恳求 ，The God, our God has heard my voice of my pleas， 他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感谢，常常要感谢，要赞美神。我今天要祷告就是 ，My prayer for today is pray for all of you that you always from a young age always have a heart to praise and to thank Him。For whatever He has done in your life, you should have a heart of praising God and with a heart of thanksgiving to Him. All right? That is a prayer for today. Now, why don't you bow your head, fold your hands? Bow your head. And 请会众起立，我们为这小朋友、青少年祷告，让我们从小在这段时间常常学习赞美神。感谢神，请父母也在家教导儿女们，教导你们的孩子，过一个赞美、感恩、献上感恩的一个 做一个干感恩赞美的一个孩子，常常在神面前拿掉他们在神面前一切的抱怨，来我们祷告，来同心领受神的祝福。Our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before you humbly, and we thank you, Lord, you are our God and our Savior and our Lord. You have always heard our prayer because you are God who loves to hear our prayers. 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ho are standing before you right now. Give them a heart to always would like to praise you. Give them a heart who always would like to give thanks to you. Give them a heart to always would like to glorify your name for the Most High God that lives in their life. Remove all these complaints and all this heart that is not pleasing you. Help them, Lord, stir up their hearts that they can love you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men. Lord, your presence be with them. Deliver them from all these social media influences, all the bad evil things. Do not let them to fall into the temptation of their sins, but you guide them and watch over them each day in their life. Lord, your blessing fall upon them. Lift up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into your hand. In the most precious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Now, will you lift up your hands? Lord. 好，今天我们学赞美，所以我们要说赞美神。我们讲两遍，一二三，赞美神。One more time. 赞美神。God bless all of you. You may be seated. 请会众翻到活页第十页，我们一起来恭送老人，请大家起立。耶稣说了这些话，预备起。 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躯的。”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阿门颂。 好。